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个《妙玄解要》这本书，这是以最快的速度请过来的。那么这个书呢，本来我们是讲《法华经》。并不是讲《法华玄义》那么这个《法华玄义》这个本子是常住上公用的不能随便带着走，要会的，我们可以带你们请，10块钱一本那么这个书呢，将来留到长处上，今后这个《法华经》，甚至于《楞严经》这些大乘经典，都要反复地讲。完了，年年讲吗？也必须，我这个本儿也少不掉的，那可不是结缘的。那么上来，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寂门十妙，这寂门十妙跟本门十妙，那寂门十妙，是自性因果要自性，这是前边，后边呢？这个化他因果，现在我们就是讲的从第五啊，第这个从第六，感应妙，有感必应上次我们说的感应就不出乎四种明即明应，明即显应。玄即显应，玄即明应，一直都从我们讲到这个玄即显应，须达常贵佛望其远，月盖曲公胜聚门宽。这个以这个四句呢，在下边称为。36句，一直到有64800偈应，你看看这个感应多少那个我们就不去详细的分析研究。什么这个讲经嘛，这个前面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今天呢？我们就料讲着讲的这个，讲的到第七，翻到《妙玄解要》第四页，第七是一行、两行、三，第七行，《妙玄解要》第四页第七行。这是神通妙，此种解释神通妙，就是上边说有即则应只是变其可生可复之相，可生就是可生之机。可复就是可复之应，这个现象上面讲这个感应妙呢，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理解。若正论化用一他，那么机来了，拿什么应呢？ 说底下呢就是要这个要说法，说法之前先要先理定动，这个定动呢就是讲这个神通啊，先以定动后以制拔，这是诸佛说法的啊，都是有这么个次序的，像说这个《法华经》啊，释迦牟尼佛入无量义处三昧，啊，放光动地现睡，这个都属于神通妙啊。有了这个神通的感动，然后为其说法，它就有基础了。若是正论化用一他，即是三论不思议化。这个三论就是身论、口论啊，那么应该说还有一个意论，身口意三业嘛。那么身口意都讲轮，轮是什么意思呢？轮上是运转啊，从此到彼，就是从我的口中说出来进入你的耳根，这叫做轮啊啊。那么有身轮，有口轮，有意轮。普门品但有两闻而兼得三业，这个普门品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由于娑婆世界，这观世音菩萨由于娑婆世界，前处有求，前处应，处处现身，有三十二应。三十二应身，那就是身轮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为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就是口轮。那么既有身轮又有口轮，那就没有意轮吗？应该是有的。他这底下呢举这么一个譬喻，如见莲华大之池水深，你要是看到啊那一头大莲花，那可见在这个莲花必须生长在一个很深的啊这个莲花池中啊。那么口轮也，身轮也大，口轮也大啊，身轮也妙，口轮也妙，那么意轮呢，可想而知，那他智慧必须大，智慧不大怎么能够现大身说大法呢？啊，这讲这个三轮则智慧大，故两轮简是他心轮也。是身轮者，即是药树王身、如意诸王身；是口轮者，即是突突天鼓。此是慈悲熏于身口，则有二身示现，二鼓宣扬。从这个我们看到啊，慈悲啊，此是慈悲熏于身口啊，慈悲熏于这个身口，没有慈悲熏习熏修，这个身口是不会起这个作用的啊。我们也有身呐，我们也有口啊，我们能够这个身口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呢？啊，而且这个身口必须以慈悲来个熏修而成就的。此处讲慈悲熏于身口， 上面讲慈善跟利，啊，同是一个道理。啊，佛菩萨度一切众生，是药王身也好，是如意王身也好，啊，是荼毒国也好，是天都是天谷也好，他都是不假作意的。啊，不是像我们，要想做一件事儿，先要用心，啊，把这个心呐、啊，都用的挖空心思，啊，搅空了肚肠，那就苦了。佛的现身说法是无为而作，嗯，这个，他这个神通。啊，神力自在，啊，我说是王要害佛，放了那么多的罪相出来，啊，佛一伸手指头一伸，这五个十字就出来，他并没有作义的，啊，那就是慈善根力，啊，那也是慈悲心于身口的。哎，他才有这种神通作用，啊，若是心乱，即是随自意、随他意等，亦是通于病性、因而行也。病性、因而行，这是菩萨的五行啊。菩萨佛，这个诸大圣人，度一切众生，啊，示现五行，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病行，这么说的，菩萨有五名。啊，这还有五行，五行是菩萨的行处，啊，菩萨怎么做菩萨呢？就这么办事儿，病行，啊，众生有病，他也实现有病，像维摩老居士一样，他在那个地方在维摩障室里害起病来了，啊。哎，但是我哪里有病？我没得病啊！他众生有病，我才有病的，就是视线病行的，啊，婴儿行，啊，这婴儿行是小孩子，那么在佛法当中呢，就是人天小善，那么这个人善根微浅，不能够给他说真正的佛法。啊，也更加不能够说大乘的佛法，那怎么办呢？佛是不舍一切众生的，只要有微少的得度因缘，佛呢都示现给他同一样的，啊，这叫做婴儿行，就是说人天小善法门，他毕竟能够离苦得人天之乐啊，啊，这叫做婴儿行。哎，给小孩子说话的，啊，这不是给大人说的，啊，给大人说呢，那就佛就敞开心怀的说，我心里想，肚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啊，这个也不是佛的吧，这是个随顺众生的，啊，这个随他意啊，不是随自意的。上边便机感相关而妙理难显，应需神通发动。这个神通发动呢，神通就是定啊，你比如说定慧，那个定，这个定怎么称为神通呢？神通是要动的，这个定是不动的啊，神通属于定，没有定怎么能发通呢？啊， 说先要现神通，我们刚刚说的嘛，没有说法华经之前，佛要放光动地现税，现这个神通。现于税下，密表乎，密表乎理。实际上这个神通呢，它就有，虽然是事下表面看得到的，实际上呢，它是有理在里头，事都是表里的，所以这个佛法当中，凡是讲一切事，不是单纯就是论，就事论事的，都表里的。包括今后我们进入正式讲经的时候，那个譬喻品啊，包括三车了，这个三草二木，这个都是譬喻，都表里的。为什么叫神通呢？璎珞云，璎珞是一部经啊，璎珞经，神明天心，通明慧性，天然直性，通达无难，这叫做神通。天然直性啊，我们现在就是迷失了天然直性了，所以把它神通。哪里神通呢？只要你这个天然之慧性明了了，它通自然会有的。地师经曰：“神为难测之，通为无容碍。天心即是难测之意，慧性即是无容碍意。”不同者。轨道，那么你是讲神通，这个神通是不是有区别呢？有区别。这个神通虽然是同一个名字，那个神通就有大小。不但是正圣果的人有神通有大小啊，那就我们这个施法界来讲，这个神通呢就不一样。轨道是报德通，这轨呀。你看，虽然他是恶道，他受这个恶道的果报，他也有通，他也有五通，看起来我们这个人呢，说起来本事大呀，有的时候还不得鬼大，不得鬼的神通大，他还有五通呢，我们有几通啊？自己问问看，有几通啊？眼睛，首先就不通，隔着墙就看不到的，不但隔着墙看不到，隔着一层指头你就看不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这个眼睛说就没得通，耳朵也没得通啊，耳朵有通吗？那个鬼就有通。这鬼呀、我们这个墙它就隔不住，那门也隔不住，它并不是从这个门缝里先钻进来的，它就没得障碍，它就跑进来了，它这个通呢是业报得的，天将雨而商鞅舞，风雨起而石雁飞，那它也有通啊。这我人不知道，天要下雨了，我们不知道。商鞅是一种飞的这个虫子，他晓得要下雨了，他就天就飞起来了。风雨起而石雁飞，那也是这个虫子。他们呢晓得，你比如说哦，要下雨了，你看马要搬家了，那人还不晓得呢，他就晓得。他有这个通。人能复药亦得通，这个复药得通，那除非是外道啊，炼丹炼药的啊，他也有通。那么这种通呢，都功用不大的，仅仅乎有个通的道理， 它起什么作用呢？它这个神通也不是像我们这个放光现睡那个神通啊，为说法得度因缘者做一个助道因缘，它不能起这个作用。但是它也有这个通啊，异乎常人的，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呢，这叫个通啊。外道依根本禅亦能发动，外道那个神通就更大了。呼风唤雨，手摸日月，这个听喝在耳，辨识为阳，他不但有通，而且他还有定，他能得根本定，他能得四禅定，你看看这个四禅天，四禅天有九天，福生天、福奈天、广果天、无想天、善见天、善现天、无烦天、无热天、舍究竟天，有这个九天。那个无想天啊，那就是外道所生的。他那个定呢，他那个定还能定五百大劫呢，你看这个叫大不大啊？那它都有通的，天上没得通吗？天眼通、天耳通啊、神足通，它都有的啊。但是它有通的，这个通的，上来所说这个通的都没有，这个通没有，漏见通没有的，因为它不能够了生死啊，不能够断烦恼，通是有的啊。二常一背舌胜处。一切处修十四变化发得神通，这个二乘声闻缘觉啊，这个属于二乘。一就是依据啊，背舍是八背舍，胜处呢是八胜处，一切处呢就是十一切处。这个八背舍是小乘人一直修行的啊，一直到下边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要召集十方世界所有释迦牟尼佛的分身都到娑婆世界上来啊，应这个法会。怎么办呢？娑婆世界是个秽土啊，地方又小啊，所以底下他讲的三遍土田，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变得又宽广又清净啊。拿什么变的？就是用这个背舍胜处是一切处，用这个能用这个变的啊。这个名字呢在小乘叫了一下啊，他呢大人用着呢，他就起这个大起殊胜作用，他能变三遍土田，你看那功能多大呀啊。这个呢到下文讲到经的时候呢，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六度菩萨因禅得五通，做道场是得五通呢，就是没有漏尽通；做道场是得漏通啊，成佛了，出三界了啊。通教菩萨因禅得五通，以提法会得无漏通；别教地浅以禅发五通，登地正法无漏通。任运常照，不以二相见诸佛土。圆教通者，以金经即普贤观，以鼻舌两根以为漏数。你看这个圆教菩萨叫漏根清净啊， 这个等一下等到讲经的时候再讲啊。六叔，他心宿命入一根舍，六根之痛不以试产而发，此乃中道之真，真自有通，任运成就，命无忌化化产，不作不变作意，故命无忌，任运长明，汝我修罗寝，化复作化，故言化化。这个无忌化化禅，我们在没有讲《法华经》之时候，也经常提到这个名字。如果你要是不看、不研究天台教，这个名字呢，别个地方没有的，经中也没有。经中没有，他这个名字没有呢？经中文字没有，他道理有啊。无忌化化，这里想的呢是不做不变作业，不要分辨这个不变，作业呢就是用心，我这个不要用心，叫做无忌，这是一个道理。还有呢，无忌画了又画，画了又画，画的不得边儿，不得数，怎么记法的？说有个数你就记嘛，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往好记，不得数，你怎么记法的呢？说这个无忌画画禅，这个道理。一般人呢好像不大能理解，你这个你说不理解，佛经中处处讲啊，你看看正道初住原教，别教正道初地位，破一品无名，见一份法身，他就能够在百佛世界现八相成道啊，这是画的，这是无忌化化禅的画的，你说说佛，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这画怎么画法的呀？都是无忌化化禅这个功用，像我们都是参禅的人呢，将来我们把个禅能够参造了家，也会得这个无忌化化禅的，也会有这个无忌化化通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有这个信念，你比如说我这一个人我怎么画法的，一个人怎么能变成两个人呢？你说一个人不能变成两个人，那个佛不是给我们做了榜样吗？他就变了那么多你要到下文，到进入法华经的正文那个就是讲这个如来受量品的时候那个十方世界所有释迦牟尼的分身诸佛都到娑婆世界来听法华经，为法华经作证，那多少那都是释迦牟尼佛化的。这个我们首先晓得佛不可思议这众生也不可思议呢，你怎么众生可思议不可以如果佛不可思议，众生自然不可思议，何以故众生跟佛三无差别吗？佛要是不可思议，我们众生就不可思议佛的无忌化化禅不可思议，我们众生，你说这众生从哪儿来的你看看那个动物里向地下爬这个蚯蚓，你把它弄成两段，两段都能跑，它都能动，那是一个是两个呢？那是一个是两个这个例子多了智慧深了就能变化说我们讲个 说我们现在讲个文化，有了文就能化。比如说我们读书的多了，知识多了，它这就能变化了啊。如果你不读书，那所以古人讲子孙虽愚，敬树不可不读啊，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啊。啊，古人讲三世不读书，你这个人就成了人参牛了。人是个人，什么也不懂啊。所以读书就是文化，有了文就能化。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这么一个，说这么一件事儿，也可以说我在记忆当中的，这个可以说是都是我在没有出家的时候，我也记不得了。我这个人呢，现在呀老了就糊涂了，过去的事儿、昨天的事儿，一转眼就忘记得了。我看过三国啊，我们中国的小说一个三国啊，诸葛亮啊，刘备啊，在三国时候呢有两个模式啊，一个是徐庶，一个是庞统啊。刘备就把这个庞统呢请来做军师的，后来呢把这个人呢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位呢，叫他做了一个县令。所谓的县令就是县长，现在的县太爷、县长，把他安排这么个职务。那个县长嘛，这一县之长啊，这过去嘛，过去这个一县的民间有了什么事儿，都找县长。现在有什么打官司做什么事儿呢，都有法院，要找县长。那么当县长啊，有些事儿嘛，人家告状的、打官司的，来一个打官司的，第一个状子他就摆在那个地方，来一个就摆，他也不问事儿，他也不升堂，也不审呢，堵了。那个张飞放不下，张飞说：“你是把你这叫你当个县长，给你这么好的差事，你不办事儿，你看这么多人打官司的，你怎么不升堂啊？不这个审案呢？催急了，他说这个好办呢，这点事还不好办吗？他说你们要升堂可以的，今天就打鼓升堂，叫他们告状的都来，都来了几十个人。”他说你们凡是告状的，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简单的、复杂的、难办的，你们一起说，都跪在底下一起说。不要说你先说一个我后说一个，不行，一起说。这一起说他是上这听的，我就像我这坐着听啊，他听得清清楚楚的啊，听过以后随时听，随时就批了啊。批下来以后是合情合理合法，大家是心服口服。他也是个人嘞，你说我们行不行啊？有一个人说话，我这还听不清楚呢。那两个人同时说话，不行，一个个来，他同时都能听得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就是他还是一个心还是几个心，还是一个耳朵还是几个耳朵啊，无计划化呀。你从这些个浅显的道理，用我们的凡夫心啊，这个仰慕这个福的这个福福的这无计划化，这可想而知。你不要怕哎，闻大法不能够生精不之心，二乘人就是生精不之心了，他证了小果了，你跟人说大法啊，说什么东西啊？你是还是佛说的，还是哪个说的啊？蒋非魔作佛扰乱我心也呢，那个经历上都有的啊。众生是什么样人都有啊，他害怕， 但是我们也不要怕，无计划画的越多越好。你不要说那么画那么多，那我就太劳累了，不要怕的，那是自然而然的。不必注意顾命无界，任运常照，若修罗勤，画复作画，故言画画中道真通，任运如此。这个任运啊，任运而运，就是自然而然的啊，这是卦书替落，水到渠成。任运如此，于通意啊，这个通呢，就是无计画画禅，无计画画通呢，跟前来的这个三教的，乃至于人天的，轨道的这些东西都不一样啊。论其修习皆缘实相常住之理，那么这个怎么修的呢？也是修这个，他也不是天生来的哦，而是修得来的哦啊。虽然我们本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但是你不修它就不显啊。都是怎么修的呢？缘实相，实相就是静。上边讲啊，这个自修自性因果，因果呢就是先立境，就寂妙啊，第二嘛就是智妙啊，这就呢皆缘实相，这个实相嘛就是一时剔境。法华经以实相为体，这个离体呢就是我们所缘之境。实相是什么东西呢？上面说的十二因缘呐，这个十如啊，四谛六度啊，这都是一切法，实相，常住之理，这个时候都常住之理。文曰：得是常眼根清净。《昂就摩罗经》说：所谓闭眼根，欲诸如来场，具足无间修，了了分彼见，乃至耳鼻舌身意，皆欲入诸如来场。具足无间修，了了分明闻之等，彼者于彼于佛为自啊，于众生为彼，众生为为无常，与如来是常。所谓这个境，是一个啊，这个智呢，就见这个境就不一样了，以禅而修，名为简修；以实相修，名无简修。啊，不见佛性，名不了了见；若见佛性，名了了见。啊，经中说的了了见佛性，犹如妙德等。妙德什么？就是文殊菩萨。啊，又见实相理，名了了。是法界是名分别，见有二种：一相似见，如漏根清净中变；二真见，如华严所明。佛眼耳鼻舌身意也，此经中亦名真身通相。所谓普现舍身，是一切众生所喜见身，即是外身通也。现身如琉璃，释放诸佛细欲中现，即是内现神通。于根内外视线亦可列之。是之，是则原教神通亦欲前变。然神通度物，非但遍己身，通其正道，亦遍己国土，通其一报。你看看，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啊？啊，神通度物，非但遍己身，己身就是正报，同其正报，同一切众生的正报 十法界神应以何神得度者，即现何神而为说法，这叫做呢同期正报啊。一变几国土，同期一报。几国土就是佛所说的国土，也能变，一生都能变啊。同期一报，嗯，这下文呢有一段文字我看到的，这个说的这个道理，嗯嗯，所以这个《法华经》是要学习啊，由我们这个作业部的作为出发心的，嗯，这有些佛法的根本的道理，都在《法华经》那头也看得到，都能够学习得到。这样学呢，它就有根据了，不然你这个学，你这个说的，你这说的从哪儿来的？就是无际化化禅，啊。我要是没有讲法华经之前，我讲的这个东西你们到哪去找呢？没得，找不到，嗯，现在就有了吧，嗯嗯，这个啊，汝应若愿体一切国土应一切众生应也，一切国土应一切众生的应，一切众生应啊，应通正报者，即是是为十法界相啊，应通依报者，即是通法从十法界所依处，嗯，师父就是依报，嗯，若应通四乐取身者，用观乐业慈悲熏无际化化禅，嗯，那么你说这个佛度化一切众生，那么应该说是有善根做得度因缘，那么这个四乐取从它的现象来说啊，这是乐的果报啊，说有善根因缘，比如人天呐、二乘啊、全教菩萨啦啊，作为得度因缘，这个容易理解。那么第六理想的众生，四乐取的众生，要不要去度呢？也要度，用什么办法去度呢？用观乐业的慈悲。观乐业慈悲熏无际化化禅，无际化化禅，您不要把这个无际化化禅呢想得太妙了、太玄了、太高了、太远了、太深了，这个无际化化呢就是你的心啊，它这个体就是你的心，对不对啊？啊，一切法都不能够向外持求啊，嗯，你说无际化化禅在那，佛地无际化化禅与我不关系，那还罢了，那还得了吗？嗯，啊，化四取四乐取的应通四乐取身，应就是感应啊，有几这个四乐取就是机，啊，应通四乐取身，那么你这个感应呢？说我是这地狱众生，你就变成地狱众生；我是个驴，你就变个驴；我是个马，你就变个马，同类而度，啊，就这么个道理。那么用什么办法去度呢？用观乐业慈悲，啊，这个慈也讲慈悲，嗯嗯，啊，那要是讲到四乐取。更加对那个慈悲相应，啊，他不苦吗？要苦就有大悲心，啊，他也要离苦得乐啊，啊，要与乐呢，就是慈心，啊，就观乐业的慈悲，熏无际化化禅，嗯，这个都是在我们因中都有的啊，我们一天到晚就发愿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嗯，应作地狱等行，乃至修罗等相，啊，就是地狱的形象，现作 地右讷鬼畜生五修罗这个四讷曲的形象，现这个身度死，你怎么度他呢？如果是度地右的众生，你拿什么去度啊？现地右身啊。如果说我要度畜生，现畜生身，你像度这个马你也变个马啊，度这个兔子你也变个兔子啊，要这么去度啊。哎，那他才相信你啊，懂不懂啊？嗯，佛要度我们人，他并没有现那个前丈摄罗身呢，他就现个老比丘像，也不过跟我们人一样嘛。啊，你要现那么大的身，他不相信呢，那是你，我们做不到嘛。啊，这叫个诸类随行，啊。这四诺即是我就画或者营座地右等行乃至修罗等行，这四诺，各个结见通其事业。你变一个地右身，跟他在那些话同一事业，你地右里众生有的拉车，你也去拉车，啊，是的，你这拉车你还帮他的忙，我比你还要气，力气还大，同他建立感情，然后你就可以教化他嘛，就这么来的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变畜生身，变鹿王身，什么变这个狮子王身，那都是畜生啊，啊，他能就教化嘛，同其事业，若应人天身者，这个人天呢，是用善业的慈悲熏无忌化化禅，做善道身，这个善呢，这个你看这个三十二应身这里上啊，什么身都有了啊，宰官身、妇女身，这比丘尼身，这个什么善都有。这是属于善道的，乃至各见同其事业。那我们这个，这就多了。若营作三藏二乘者，用悉空慈悲熏无忌化化禅，其老比丘像，这说过了吧？老比丘像来了，啊，这释迦牟尼佛的老比丘像，三藏的佛，三藏的佛是老比丘像，啊。老比丘像共生不杀，跟我们没道不杀啊，就是我们这个法会里像南半也有佛在这里，佛菩萨应现在里头，我们看不到，跟我们一样，也是上殿过堂坐香出菩，不是都一样吗？若通教菩萨者，用寂空慈悲熏寂空慈悲熏啊，应别教者用寂假寂中慈悲熏，应原教者用寂中慈悲熏，无忌化化禅，乃至各见同其事业，如是应通正报，不可成绩，可以易知，不可以言尽。若得此意，往往五位教中，汝教所用神力，若多若少，但表两意，一粗一妙。三藏用神力，若多若少，但为一粗。方等三粗一妙，薄若二粗一妙。此经微微一妙，所以续品中睡相有时现界表妙，地界严净表理妙，放光放美间光表智妙，入于三昧表行妙，田玉四花表味妙，见坛香风表称妙，四种先有疑表机， 见万八千头表应，此二是感应妙。第六动，第六种震动表神通妙，天鼓自鸣，即二位说法表说法妙，天龙大众欢喜表眷属妙。又见他，又见佛子种种修行表利益妙。若应以，若应同一报者，有两意。这个底下呢，这讲这个国土啊，小一，若国土苦落，由于众生非福所作，这个国土苦落，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国土呢，是这个苦的国土。啊，极乐世界那个国土呢，是个落地国土。从众生这一方面上讲，这个国土呢是众生共业所感，由于众生，啊，佛不是佛做的，啊，非佛所做，佛但应通而已，啊，若作这副摄受者，这个字呢，这个。若作这副摄多，这个字呢恐怕是一个什么是刻板有误的，是个摄受啊。若作这副摄受者，佛见机缘，何作苦果？何作落果？苦落有佛是不管众生。你看看我们不是常常说的吗，啊，十方诸佛度一切众生有种种法，比如全十二法，啊，都不能够超越的，啊，还有两种法门呢，就是一个摄摄二门，摄就是摄福，摄是舍受，啊，这按照摄福舍受来说呢，这是福所摄的，不管众生，啊。上面说这个国土的苦乐是有因有果的，你这个做了坏就种了坏因，就管着种了苦因就感到苦果啊，啊，我们这个众生没有烦恼的啊，造了这个生死业就生到这个苦世界上来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个落度啊，念佛的人啊，待业往生啊，他那个地方呢，有这个因啊，就生在这个极乐世界去，这个叫众生来说跟佛没的关系的。那么下边呢，再讲这个国土呢，他说国土有两重意思，一种经呢就是要众生说，一种呢是要佛说啊，佛有自在神通之力啊。处处摄应啊，要依报。上来讲啊，这个依报，这是讲国土，讲正报啊。正报就是我们这个十法界身。佛有一些众生，刚强众生，难调难服的。难调难服也要调，也要服啊，怎么办？所以服呢就建立这么一个娑婆世界五处乐事，这个里向有生老病死，什么苦都有，你怕不怕呢？不怕啊，真不怕呀。下地狱怕不怕呀？怕啊。这服是三灾八难呐， 这净是说这些个，叫人听着就害怕，感受的时候更害怕了。下地又不害怕吗？有生死就害怕喽。你要骂这个人，说是你这个人要死，他就不高兴。这个死 这个从无量劫来，这个死这个苦受的太多了。从这个八识田中，他就老有个怕死。你要怕他死，他就不高兴，啊，这也是折福啊。嗯，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为了折福众生呢，是叫他不要造业啊，免得受苦，用这个办法。嗯，啊，你比如说你犯了法了，判了刑了，坐牢。坐了牢以后怎么办呢？不能把它就把它消灭掉啊，要教化啊。所以在娑婆世界呢，一方面折福，一方面进行教化，就折福。这个呢，就国土来说呢，是属于佛的，跟众生没有关系。佛的大权示现，应以何种国土得度者？不就示现什么国土啊？我们仅仅晓得有个娑婆世界，还有个极乐世界，那个十方世界的国土多呢，什么样的国土都有啊。我们娑婆世界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以音声为佛事，那个十方世界无尘都能做佛事啊。你像有些国土啊，它那个国土里也不得语言，就放光就做国事，那舍尘，那相继佛国呢，它就是以香以这个香味做佛事的。嗯，你不能说是我们这个好像是十方世界，我们做这个娑婆世界，你得想想这西方十方世界都跟我们娑婆世界一样啊，它不一样啊，哎。那可是五花八门，什么样国土都有。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佛度众生的一种方法。有人说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哦，化佛作化呀，释迦牟尼佛无际化化尘，化了那个身所见的什么国土都有。这是属于佛的啊。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土呢，就众生来说是属于众生，就佛来说属于佛，那么就佛跟众生来说呢，那就是都共属的啊。注意可知，这个《妙法莲光经》选第七页啊，第七页，到了第五行，初意可知。若作辐射意者，若作辐就是调伏，射就是舍受。若作调伏摄受这个道理者呢，佛以观乐慈悲与无际化化禅合，起于慧果，折福许慧果啊，折福摄受四趣众生，乃至以即中慈悲与无际化化禅合，贺其净果，贺其慧果，折福舍受圆教菩萨众生，如是种种转变，为果不同，皆由如来神力转变啊。我们这里是不是讲神通品吗？佛的神通，就佛的神力就是神通啊。佛的神通上来所说都是佛的神通神力转变。全讲此一正金呢 不是这个，全讲全金讲此一正转变，一报正报都能转啊。上面不是讲三轮吗？身业、口业、意业，这是讲这个正报。有正报就有依报，施法界 有正报就有医报，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一百多斤，这是正报，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的医报，啊，这底下呢是讲这个，讲这个粗妙的，我们把这一段呢练回来，给大家练一练，就是没得多少，这个。《妙方全经》第七页的后边啊，到幕后第两行，今讲此一正转变，待三教作意神通，细命伪粗，又就无际化化禅所作神变，自论粗妙。若为九界众生用方便神力作境作会，若广若下，细命伪粗。若为福界众生用真实神力作境作会，若广若下，细命微妙。如今放眉间光照万八千都，即三遍土田，三遍土田啊，比余经神力合住为多啊，但为开发大事，故言妙也。要无畏论粗妙可知。又诸经妙通粗意，又诸经妙通粗意啊，粗有两种，一难转粗，第二易转粗，这是要通教别，要这个藏教通教来说的啊。易转者于诸经中易得微妙，难转者仅于法华无复两粗，法华是开粗显妙的，但有一妙，为一大事，为一大福事因缘，为一大福事因缘，称无他事，假通九界神通，众生自为他事，于乎常是佛事。客座自谓见人，长者神之世子，此即祥代神通妙也。有诸经诸粗神通，格妙神通，尽经皆开显，皆开权显实，同妙神通，是名绝代名妙。这是讲这个神通妙，这一段嘛就讲到这儿为止啊。底下呢讲这个说法妙，第八说法妙者。诸法不可是，言辞相即灭，有因缘故亦可说是。啊，诸法不可说啊，诸法即灭相不可以演宣，有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啊，亦可说是。前药王诸王二神。先以定动，今独天二骨，后以会拔，就是回神通，言说一成，无三差别，皆须道于一切之地，其所说法皆是不虚，是故次说法妙。现在讲这个说法妙，说法妙有六种道理啊，即为了一者是法名，第二分大小，第三对愿同意，四判所权，五名粗妙，六名观心。嗯，底下呢解释这个法的这个名字，是这个法名。嗯，法就是经啊，这是法名，就是修多罗，修多罗此名为法本。意蕴契经，契机契理，意蕴现经啊，这贯穿不失啊。诸经中直说者是啊，这是一个讲这个单讲这个法的这一个字。底下呢分别讲，分别讲这个法叫什么法呢？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参经三百余会，所说的这法，总而言之，不出乎十二部经。 他这十二部经呢，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梵语的名字列出来，就是长行重诵并受记，孤其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记本事，本圣方广未曾有，论义共出这个论义共出十二名，广出大论三十三，这是大智论论中第三十三，总结的，其业慈愿重诵诸经中的偈，一个偈子一个偈子嘛，有四个字一句的，五个字一句的，七个字的，九个字的，句多句少，九言句。这个句子呢，少多不一定啊。重诵上的上边的长文的，这叫做其业。第三，和修罗慈云受记，受记嘛，比如说，《法华经》中受四大弟子记，受五百弟子记，受前二百人记，我就是受记。说三乘六取九道结束，当得作福。若后而所遂，当得声闻知佛，乃至当受漏取报。这个受记呀，不是都是成佛受记呀，就是说你将来变牛变马下地狱，那也是受记，对不对啊？既然受了记了，那你就跑不掉，懂不懂啊？那个佛说法嘛。第四呢，是切陀，切陀慈云不重诵啊，这个不重诵就是吐起的不是诵上文的长文的，慈云不重诵。不重诵像什么呢？他们这个就讲这个像这个那个龙女从龙宫出来说是什么的称呼，他那个呢不是重诵的孤起诵，不重诵。意料言界四五七九言等四句为诵，一个四个句子呢成为一个诵如此见诗诵这是孤起诵。第五，优陀罗此云无问自说，这个无问自说此经中也有的，而是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那个问是哪个问呢？释迦牟尼佛先是入无量义众三昧的时候到了，释迦牟尼佛从三昧而起出定了出了定以后并没哪个问我这叫无问自说，没在哪他没有这个能力问这个问也有一个本事呢你看这个问呢还不这个本事，还不会问呢无问自说据说这个阿弥陀经也是无问自说的，对不对这就属于这个十二部之当中呢数了一部上边这个孤起诵，孤起诵在什么地方这孤起诵在提婆大多品提婆大多品后边有这么一个句子，这是龙女赞佛的，它跟上文呢是不相接的神大罪福相遍照于十方，微妙净法身具象三十二。你看看，微妙净法身具象三十二，说是人家说是法身没得相，他不是明明说有相吗？微妙净法身具足具象三十二了以八十种好用庄严法身，这个句子呢，就是不是诵上文的，这就孤起诵。你像还有。就是都是在此经中有的三藏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经呢在法华经的都有 吴问自说：“或离山亦远，无人能问；或非不可问，但听者一闻，佛为不请之师。”不请之师哦，怎么了？不待问而说也。机缘到了，应该听这个法，佛就说了。六呢是这个尼陀罗啊，此云因缘。修陀罗中有人问过，为说是事。我们这个《法华经》也讲因缘的啊，《法华经》不是因缘有这个讲这个，就是为人世事，毗尼中也有人犯因缘，有因有缘。佛在世的时候要治这个戒，那个叫做优陀，那个就是那是优陀夷啊什么的，那个比丘，他专门呢就是示现的，专门犯戒，一犯佛就治一个戒，一犯佛就治一个戒，那以他为因。有这个因缘啊，不然直接怎么治法的呢？不能无故直接啊，他有人故意犯戒，一犯佛就直接，这就是因缘啊。修陀罗中有人问过，为说是师，毗尼中有人犯是师，我也不能讲。我们这个就是跟大家一道学习，还有的地方呢理解不太深，不太清楚。到下文讲的这个莲花碧玉妙法啊，还有一番解释啊，这就所谓此经呢叫妙法莲花，用莲花。这个莲花呢跟其他的花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佛教里像啊，处处讲莲花，法华经譬喻讲莲花，那个佛坐的是莲花，脚上踩的也是莲花，处都是莲花。可是莲花的道理非常深。如言如语，八一定不多且此运如是语，即是借据，言我先许说，这今已说尽啊。一运本是说弟子本是，就是诸大弟子诸菩萨的因地中啊，这些个因缘啊，这是个因缘譬喻即本事。本生呢是说自己本身，释迦牟尼佛本身过去的事儿，比如过去为石漏王子啊，那就是过去式啊。佛本称为狮子等，过去佛嘛在因地中做狮子啦，做鹿王啊，这都是本事啊。释迦牟尼佛过去自己的因地中所的着修所有的事儿。地是毗佛料此云方等，为得无肉三菩提故说也。是为了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毗佛料呢是大乘法啊。是以无佛陀达摩此愿未曾有。未曾有。浮现种种神力，放光动地等众生怪未曾有。这个方法不是法华经，这个放光现税，这是未曾有啊。也是一部，不但是法华经中有，诸经中也有。这个十二部经呢不只是法华经中有，三藏十二部里像处处都有啊。这法华经呢这一部经呢都有了，全了。十二优婆提舍辞云论义，答诸问啊，答诸问者是其所以，广说主义如是等问答协议，皆名优婆提舍。这个底下呢，这是分别大小乘，对于十二部经、九部经， 这个解释，还是把这个几个字儿给大家一道念念。我们不讲嘛，念也要念。可以，问你说，夫子说《论义》，夫子说，夫子说，夫子说《论易经》，家长言说解，乃至相法，凡夫如法说者，一名优婆提舍经也。第二，分大小者，此经指九部为入大之本，这九部是小，三部是大，盖别于耳。通而为言，小亦有即别无问自说，啊，是无问自说。广经，啊，这个是无问自说。广经就是方广经啊。又有人言，大乘九部出因缘，譬于论义，大乘立根不加此三，实义别论。通于大乘何得无此三业呢？有经言，小乘但让广经一部，广经嘛就是方广经啊。大乘说，如来是常，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就常了，皆有佛性就常了。正理为方，薄覆为广啊，又离用无二，一命为等。声闻中所无，但识一部，应知通有十二。唯愿别说，何让三，何让一，以判大小耳。三，对缘同欲者，缘即众生，皆有十界根性。熟者相感，福之成熟；未成熟者，应不识时，应不识时啊。若众生解脱缘未熟，不可全弃，对此机缘，只作人天称说，不作修多罗等名。若众生有小乘根性，对此机说，通则十二，便贺九，贺十一。若众生有菩萨机者，不作别说，但命十二部经。又藏教直对三法界，啊，这个三法界嘛，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别说贺九贺十一，这个别说呢，这贺舍贺十一是要不的，贺是九不，贺是十一不啊啊。通教对四法，四法呢就是就是四教并谈啊，什么的藏通别圆，这个四法，四法界。通说十二部法，别教对两法啊，对两法界。通说十二部法，圆教对一法界。通说十二部法，这是一个叫法界，一个是要所说的这个所说的部，所说的法。前以无际化化禅与诸慈悲合，示现身轮，何为果师、道士、儒宗、父母、兄弟，乃至侯远、绿鹿马，同是利益啊！这个不是现身轮呐啊！不可称说，经口轮说者，列入前用诸慈悲训无际化化禅，种种不同，百千万法，不可说，不可说法藏。 不可穷尽，随父无涯，虽然那么多啊，以十二部往收，庆五不尽也。四命所全，如四教一说，五命粗妙者，若对六道众生说人天称啊，这个说人天称，词全有为，能全所全俱粗。若对顿根三藏全神灭四谛理，亦能说俱粗。同教提法，能全理，能全虽巧，说全亦粗。别教能全微粗，说全中道为妙。原教能说俱妙，立无畏可知，又诸经全妙，于法华不异，而待粗全，粗全不得合妙，是故为粗。法华不尔，法平等说，汝一味语，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纯是一全。又曰：系回思声闻，而复施一大乘教化。回思声闻嘛，就是，这贪偏赤小，贪大包圆呐、啊，而复施一大乘教化，是为师施权吗？又曰：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此则庸粗令妙。如此两义异于众经，是故言妙。复有本地原说，诸经所无。本地原说就是《法华经》《开济贤本》，只是其他的经典呢是没有的啊。开出贤妙，这个还是与诸经有通有异，为这个《开济贤本》诸经所无的。在后当广明。又就此经明妙十二部者，修多罗明直说，进经直说中，直说中道佛意，不说六道三乘等法，他以这个为直说啊，故曰直说妙。重诵长行中，重诵长行中道直说，故其业妙。龙女现珠，喜见所见，皆孤然特起，命成佛师，叹复妙容，故切陀妙。故第二佛啊，第二万佛所叫无上道，不叫于是，即是本是妙。十老王子即本生妙，借愿复讲。这是这个大同至正佛啊，借愿复讲大乘细珠，不论人天小乘等缘，故因缘妙。天化地动，二昧兼光，三遍土田等，是未曾有妙。经体以法辟为名，譬喻开山显一，不辟于世，即辟喻妙。身子问佛，佛答诸佛智慧门。龙女智记问答，论法华师，即提舍妙。文曰：无问而自说，诚叹所行道，都是法华经中的啊。从三昧起，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说佛智慧。又宿世因缘无尽当说，即无问自说妙。受三根佛迹，见难住实质中，为人天所尽，即受迹妙。汽车高广，智慧深远等，即方等妙。当知此经十二义注而皆是妙啊。就说是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妙法呀，这个《法华经》中十二部都有，都是妙法。此即代粗名妙也。开贤者，当十二十一九部， 不说实者，今无辨识，亦系不识，系但言广，不明理广，今开言广即理广也。开系之意，显今之通，即绝代。明说法妙啊，底下呢这第六关心呢，这是他这个文中没有。下边呢我们要讲这个眷属庙啊，把这个眷属庙我给大家再念一念吧，这个不念就讲这个不行啊。眷属庙的啊，无说则也，不说法则罢了，一说法就背机啊，一背机啊，这就彼此呢就发生了关系。什么关系呢？成了眷属关系，是吧？无说则已，说必被缘，就是机缘。缘即受道之人啊，受道之人就是眷属，已受道者即成眷属。譬如父母一体，懒此逞身，得为天性啊。这父母不是眷属吗？那是最亲的眷属了呀，你这个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这还不是眷属吗？亲的不能再亲的啊。这个得为天性，天性亲睐，故名眷，更像臣顺，故名属啊。你这个身是我生的，我说我是能生的，你是我所生的，就是身属吗？行者一耳，受戒之时，说此戒法，授予前人，前人听闻，记得发戒。这个受戒啊，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讲的受戒了，我们这个佛法的传法也是一样的。一心一心，这个受戒，这个受戒，这个戒体怎么解？怎么得来？从哪儿得的来的呢？你看，说此戒法，说就把这个戒法，说这个比丘戒，这是问责难呐，能持不能持呢？就是受这个受戒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戒根清净，你就能够受，你就能得戒体，发无作戒体。就跟我们这个人开悟一样啊，一心开悟一样啊，一心一心，你说穿着法接法，这穿法接法怎么怎么样呢？就跟这个受戒一样啊。世人听完地得发戒，我们现在都受了戒了，你这个戒体发没发，反正自己晓得，我看我是没有发。得了这个戒体呢，这个戒体发了以后，任运持戒，任运持戒，任运持戒，就不犯戒，你就像那个小果圣人一样，他有道供戒，有定供戒，出果证了出果了，他有这个道，他的任运就不犯杀戒，他走下路的那个脚底下呢，就离开土地呢。两寸你是看不到的，他要是像我们走路这一天到晚，我就排斥多少虫子啊，不杀生吗？他这个道力，他成这个道果了，他有这个能力。佛走路的离地四寸，你是看不到的，这不走路吗？这个脚嘛，总会落地，不落地怎么走路呢？他都像空中跑一样说这个修道，修道啊，道要修啊，你不修这个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无作戒的，发了无作戒，任运持戒说此戒法，授予前人，听闻的就是实地所优生也那实地说呢，戒弟子嘛，受的哪个的戒受的我受的哪个的，得的哪个戒，这戒弟子就这么来的这就是眷属。 禅亦如是啊，我这是哦，底下这还有个禅亦如是呢，禅宗也是这样，禅宅也是这个样子，受难心法，儒教修行啊，啊，你比如说说达摩大师给二祖难心，嗯，那个就是这个是受受啊，传法这么传得来的，如法修行。怎么入法修行呢？二祖大师说我的心不甘，达摩大师说你心拿得来我给你安，他就找了半天没找得到，没找得到我给你安好了，安好了他就有了心了，有了心了嘛，依着这个心修，我这个心才是真心的啊，就安心儒教修行，记得法定啊，啊，是为我师，那就是达摩大师，就是那个二祖的，就是师傅嘛，这不是师傅什么东西，一代一代的嘛，啊，我是弟子啊，会意如是，说诸法门转入人心，有法成亲，那是法门眷属，亲故信，信故顺。是命眷属也，这个眷属的意义是这样的道理。他头与根皆立，虽说虽所用尘起之，虽所用尘起之呢，就是我们这个尘境啊。他土呢，就是他方国土，我们娑婆国土这个根也立呢啊，但是立呢这个所用的呢，这个沉静不一样，此方真教体清净在一文，以生沉啊，这个尘起我们的自性的啊，清净在一文，因生尘而入道的啊，他方国土就不一样，五尘六尘都可以入道，另从得意，我们是从生尘得意的，其他国土嘛，生香尘味尘这个舍尘都可以得意，此土耳根立故，这里底下有此土耳根立故，偏用生尘，故两万佛是教无上，教无上道就是生尘。十漏王子复讲法华，那是大通智胜佛有十漏王子，第十漏个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浅身啊。大通智胜佛入定了，十漏个王子轮流就讲法华经啊，复讲复小座嘛啊，那个十漏王子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从那个时候啊，种了这个法华的种子，所以到今生呢入法华会上啊，讲非即教以后并至圣之遗臣，闻而深敬，具威王之余迹，这是道宣历史的红传序上有这么两句话，对吧，至圣之遗臣，大通至圣佛从那个时候就都说接下来了啊，众罗善根到了法华会上才成熟，才能听法华经，从事以来恒为眷属啊，生生世世都不离开的啊，你看看这个佛啊，大慈大悲啊，哎，你一天到晚都是背着佛跑，佛呢时时刻刻追跟着你，除了跟着你啊，从事以来恒为眷属，世世与福俱生，你看，生生世世与福俱生，和人天眷属，和三乘眷属，和一乘眷属，故次说法之后名眷属庙。这个一段文呢，就是说这个说这个法说这个眷属庙的这个来源。我看我今天呢，我也不讲了啊，讲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搞门事，我今天呢顺便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这搞门事现在啊，恐怕惹了很多的麻烦。今天大明寺那个当家能修跑到搞门事来，给我们带了一个消息。大明寺的一个师傅呢，那是国家培养的一个净音法师，现在在英国伦敦大学那深造。他呢还很关心搞门事，不但他关心，现在禅宗这一法成了我们世界佛教的主流。在我们大陆上呢还不明显，特别在这个国际上，学习禅宗的、向往禅宗的啊很多很多。他带了个什么消息呢？我这还不被才听了，今天他是吃饭来说的。他是想从国外，从各个国家，好几个国家，带300个老外到广播室来当参选。300个老外，他们就喊老外，就是外国人了。有这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意大利，都这么多人，说这不得了吗？来做什么东西呢？说是搞门寺是禅宗道场，来当参学的，有这么一桩事儿，我说那么多人，他呢要住在搞门寺，还吃在搞门寺。你这还要在禅堂来要坐香，你看我们这两个禅堂300个老外在里头怎么做啊？怎么做？怎么跑？我说你这个他能修啊，他今天跟他们通电话的，跟英国伦敦那通的电话。我说你想想看，我们全国的寺庙，你看有哪一个庙能够不借助外边的宾馆呢，什么招待所，能够那个庙里像能够容300个老外的？他说没有的。哪个庙能300个老外呀？我说搞门寺我们这个现在还在修呢。他说还在这个修建当中啊，什么条件都没有。我说这个样子吧，如果说有300个老外进入大陆，进入搞门寺，那就轰动了，这个影响就大了。你想想看，这个300个老外，他们也说到其他寺庙里去啊，专门到搞门寺来。这个搞门寺呢，我们说这是蜡烛啊，照远不照近的，照到国外去了，要来，你300个人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样子吧，我说你跟他再联系啊，大要我们能够容200人差不多啊，容200人。如果就是有200人来了，如果要根据目前来说，那个我们就前客让后客了啊，那都让了，不让他怎么活动呢？如果200个人我们还能够吃啊住啊，基本上勉勉强还能应付。这国外的人说他都不是出家人呐。这也是有一个法师，反正这么就这么还介绍的，还宣传的。对搞门寺，那么可见的搞门寺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讲啊，这不讲感应庙吗？这也讲感应庙呢，也是感应的，这个敏感没这个这个显感显应，有这么个道场，他要来了，这也是个感应。那么意思着这是好事，什么时候来？大要恐怕就在上半年。我说你不能太迟了，也不能太早了，大要在上半年。那么消息呢是这么个消息，这个消息。据现在看呢，这是个真的啊，不是虚的。如果真有这个事情呢，这也是好事儿。没有看过外国人的，看看外国人，青鼻子露眼的，对不对啊？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